锵锵三人行，以军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嗯、啊，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的化石。 对，我有看过你们那个第一期节目吗？您那时候重播 了一次，18周年那个是吧？ 对对对 对，看的。对，你知道，你说这个第一期节目，我们锵锵这个十八周年前一阵儿，也是凤凰20周年生日、啊，我愣放了原样放了一集，咱们第一集就他跟 张 坚 庭 放一集。我当时就说啊，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他们以为我可能是装叉呢，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锵锵三人行最重要的是嘉宾，最重要的是观众，我只算小三儿，我不是最重要的。哎，你以为我是这个客气，其实不是啊。我跟你讲，有的观众很细腻很敏感，你很敏感你才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不是自恋啊，但是我认为这第一集啊可以观察一个人蜕变的状态，甚至可以当成他们广院可以的一个案例。就是你明白我说的，我今天可以费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件事儿。就我为什么说嘉宾比我更重要，因为这个十八年前啊，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转变啊，我们习惯的还是在电视上啊像播音员那样说话啊，我习惯的，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内地人，那个时候我主持节目也是 一本正经，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习惯这样说话，而且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嗯，所以为什么他们有些人说我从锵锵开三人行开始终于在电视上说人话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在电视上像平常生活里这么说话，今天看来不这样还怎么着啊，但是当时对于我们这个大陆出来的年轻人来说， 这概念 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嗯、以至于啊我在灵感上我找到了，我说哎，聊天像生活里那样聊天，虽然我找到了，但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啊，我仍然在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拧巴的过程，就是我要从习惯的中央台播音员的那个调调啊，努力让自己把自然弄成非常不自然，你知道有、 啊、你觉得说话像人说话不自然。 有一个观众很敏感，我建议你要看你就看，他说我在这三怕里就看到窦文涛说话、嗯、第一怕他说我还稍稍带一点那么个腔，第二怕就好一点，第三怕就比较接近于生活里的自然。我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又看了一遍啊，我的确发现到啊，这第一怕第二怕，后来我为什么说嘉宾最重要，就是我想到像人一样说话，但是也得有他们俩， 他们俩把我给像人一样 带进去了， 我们也得像人说话。 李春、张坚庭，而你知道他们俩为什么能够把我给带进去了？因为他们是西港人， 对 啊，港人呢，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在节目里像人一样说话呀， 自然 是非常自然的，是没有别的选择的，他们就是像小市民一样说话，对他们来讲很自然，所以你知道，是他们俩营造出来的这种气场啊，把我带入了我希望的那个状态里去，因此我说你们俩为什么对我那么重要。 我的 那个观众也厉害哈、可以这样看得那么仔细啊， 很敏感。 我当时看完一个观感，就是第一，我觉得当时那两位嘉宾功课做得特别的好，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因为您也一直在写专栏嘛、就是信手拈来就是个料，就可以一直在讲。而你那个时候十八年前，我觉得你当时对一个自由对话的驾驭能力已经是非真的是跟今天有点不相上下，当然你也在进步， 是心里边 有，就是真的驾驭能力非常好、 哎、你说就曾几何时你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一种文化，包括某一种这个政治文化，它给人带来的简直这种影响是到骨子里的、就是以至于你说我不想这样、我想像我私下里跟朋友聊天一样聊天，这对我来讲都曾经是一个 挣扎， 灵魂改变到灵魂、就说做一个人都那么难，你明白吗？在电视上做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么难、你非得对于来说做个假人反倒对你来说是自然的啊。 他是你这个生活的全部被他给压缩了，其实你是没有私人的那个小空间的，你在任何公共或者私人的时候都变成了那个意识形态，让你变成了那个样子。 不是一到镜头前面就切割了，就把自己那个人性给一下子就演掉了。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劳苦功高的，对吧？你都头发都 不过李老师好像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 老定了嘛。 对，从来就没年轻过，20年前就从古今上 岛。那我觉得你是变得更慈祥了，好像你最近 变得我胖了。是因为我胖了，讨厌死了， 是吧？ 没有、 讨厌死、嗯、咱们还是讲点更讨厌的事吧、嗯、高考来、 okay、 是吧，高考来了，我给你们看看几个图片啊，那咱们看一下，你看港人可以取乐，语文乐，这是对考生的祝福啊，我们对考生的加油，李宗盛啊，我们对考生的加油，还有这个什么武力滔滔，对、嗯、你知道，就说这个还有人给我发来一个微信的一个截图啊，就是说父亲啊就跟这个儿子说儿子放心去高考啊，老爸已经给你找人了，已经都给你打好了是吧，你放心，你参加高考只是走个程序，你不用怕。孩子说好，临走前问老爸说，老爸你托的是谁、啊、老爸说观世音菩萨这是今天迎接高考的、这个、 错了吧，应该是那个文曲星才对啊，搞观世音不是送子的啊，你这完全不对了吗， 哎不是的，这现在都乱了，反正能保佑的能抓着一个是一个、嗯、抱着都是佛脚， 哎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作为家长的心情，我就特别想到我们这个淳恩兄，最近淳恩兄出了一本书 啊，对， 哎说他的女儿，哎咱们锵锵的嘉宾，你看马家辉的女儿，我就这十八年我都眼瞅着，你知道马家辉的女儿当年曾经坐在他， 我们有一次过年、啊、大家都来的嘛，对吧， 对，坐在我大腿上啊，在节目里 啊那么小 啊， 结果呢现在长成大姑娘都要怕男孩子性骚扰了， 你说不能再坐你大腿上了， 可以啊怕马家辉不同意哎这个徐子东也是个女儿 啊、 嗯、哎呀徐子东那个小美女啊、你像然后呢这个淳恩他这个讲，所以我可以说说教女之道是不是， 是、 啊、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我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两年多了，那工作也两年多了，那大学毕业以后又读了一年硕士在英国， 她高考的时候就她的今天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我没有心情，因为她读的国际学校是很在我的印象里，他我几乎没有看他在家里怎么刻苦的做过功课，只是在考试之前可能开两个夜车也就搞定了，完全没有辛苦过，其实这也是家长的福气， 对，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是家长的福气，你不用去操心那么多， 那 他们一定 高考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不是说高考，他也有高考啊， 嗯， 就是说好，你高考也不同的制度嘛，你有的就是说你整个教育制度是，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读国际学校，然后回上海就碰到我上海跟她我的那些朋友的小孩，跟她同龄的那个呢，就是说不能出来吃饭，我们大家朋友聚会出来吃饭，她不能出来吃饭，因为我要做功课。我说你有什么功课要一定要这么做嘛？然后她说不行，每天要做到几点几点几点几点。结果还出来吃饭了，带着功课出来吃饭做功课，那我女儿就很好奇嘛，就说那你们学了些什么东西啊、嗯、是不是学得很深啊，就不是，他们两个学的东西是一样的，是同级的，但我女儿就很开心的跟我们又旅行啊又吃饭啊又玩啊，那个就是来吃饭的时候还要带着功课在那做， 但你本地学校其实在香港它也是有两套那个体制嘛，你要是走本地学校的话、 啊、 可能也是很辛苦的，国际学校的话就 比较辛苦，本地学校，但是国际学校就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们给他选了一个国际学校， 他们这个叫女儿在香港这圈里也是有名的、嗯、就是说他就是 放养 他的策略就是放养，你觉得你将来对孩子放养吗， 我真的不太知道，我觉得看他自己如果真的很独立的话，你能放手，那你能放真的那当然是你的福气，那有的孩子可能你放不开，不知道， 不是，我觉得放是因为从小跟他一起相处，因为我跟我女儿从小一起相处，就是从最小的时候跟他在床边陪他睡觉哈、 嗯、 就是讲胡说八道的编那些童话故事，然后一直的把就是用自己去影响他，一直影响到他十岁，我一直跟他就是他一直陪他睡着了，我在自己厨房去睡，跟他想聊天就聊天，他想讲故事就讲故事，他想学上海话我就跟他讲了三个月他就会讲上海话，然后比如说有些想象的东西我就跟他讲，你把眼睛闭上，你把眼睛闭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很快的，比任何的交通工具还要快。然后他就把眼睛闭上，我说你现在到哪儿，他到加拿大了，我说你有没有看见加拿大的枫树，有没有看见什么，我们两个就闭着眼睛在那说，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海底啊， 然后闭着眼睛就去海底了，然后我问他看见什么，那时候很小，大概三四岁四五岁这样，那就慢慢的有想象力，然后他也知道，我也知道他的想法，他也知道我的想法。我觉得你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话呢，有两样东西，他如果跟你是同步的话那就最好了，一个是价值观，一个是品味。那这两样东西就是说，价值观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你的小孩你受了你的影响他也不会小家败气，那你就舒服。如果你是个小家败气的人，你的孩子要是特大方乱花钱你也不舒服，对不对？那你也会造成一个小家败气的儿女，那你会很舒服，大家相处啊。我现在没有说好跟坏，只是相处。还有呢就是品味，品味呢就是大家做事都顺眼，那尤其我们做女儿，尤其我们是女儿，那以后她要是找一个人她顺眼我也得顺眼啊，对吧？因为我 你还要干预 我不干预，我不干预， 那不顺眼怎么办呢？ 啊，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培养， 所以要培养他一定会找一个顺眼的，这就是本事吗？ 哎呦，我觉得这是精神殖民呐、啊嗯， 这不是这啊、哎？对，哎，这句话对。 不，当然，我觉得啊，他是个好父亲。哎，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女儿。哎，我觉得这是一辈子。哎，我跟你说啊，不是说我想这个钱悦啊， 啊， 我这你觉得不觉得这个角度，这爸有点像我？ 眼镜有点像， 戴眼镜 有没有点？有没有点 啊, 啊？对对对，来，你看啊，这是川兄的这个千金，然后你再往下看。哎，女儿在长大，你再往下看。 哎呦， 这是香港， 这是那个九七年机场要搬迁之前， 对， 我给他留个影，在九龙城找了个天台， 启德机场那个时候。 启德机场，对， 你瞧，你来看，孩子啊在长大。 这是我拍的， 父亲做了警察。 不是我拍戏，他来探班。 哦，我以为你当了保安。 然后生活电台哈， 哎呦，你看女儿又大了一些，又大了一些。 这个是从英国回来了， 爸爸还是 过暑假， 爸爸还那么帅啊！来看，哎呦，这个最感人了， 对， 这最感人了啊！ 千人万人这个回报， 因为这个是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给他，我一直想给他拍一张。在人群中回头的一个相 片，摆拍啊， 所以你跟他打了电话说回头， 我是想拍这样一个，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他们有会在教堂里边举行毕业礼嘛，那大家都是往前坐，我又知道他们的衣服后边全是，全很漂亮的，有一个白色的帽子，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进去坐了以后，我一叫你就转头，那所有的人都向前面，你就转头，就有这样一张相片，但结果人家教堂里不给拍照。不给拍照，那没辙了，我就在外边等着进教堂。我们家长排队要等着进教堂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们排队一群排队进教堂过来了，我马上就换镜头，换长镜头，然后等到他走到，他也不知道，等到他走到那个教堂门口的时候，我就吹口哨，他一听我口哨就转头，一转头我 知道是你的。哎呦，李老师是出过摄影 啊。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说起这孩子啊，最近还有个国际事件， 对， 哎，以军听说了，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有一个小孩就在美国吧，然后呢三岁，有时候三岁，有时候是那个四岁，说看那个大猩猩的时候就翻进那个公园里头，然后有一只大猩猩过来了嘛，他那个小孩摔到那个河里边，然后他过来，一开始呢是好像那个动作是想保护他的，后来呢外面那些那个游客就惊叫啊什么的，那大猩猩就显然就不耐烦了，然后就拖着那个小男孩在水里面就拖行，就感觉他这个举止有点比较这个过激了。后来动物园方面，那你就要做一个这个判断嘛，是保小孩还是要保这个猩猩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把这个大猩猩给射死了。那么而且解释说不能够用这个 麻 药，是因为是那个麻药就是反应会很慢，就是来，就他可能打了一枪以后他变得更激动了，那个麻药药力还没上来的时候已经把小孩可能给伤害 了、啊、 而且这个事儿最那个是到最后发现谁也没有责任，动物园方面说他那个围墙的高度啊什么的都是符合标准的，而那个爸妈呢，就很多人说应该怪那个爸妈嘛，他们是这个失职，但是后来又免于起诉，说因为他们当时要同时照看四个小孩，所以呢那个小男孩是趁不注意自己跑了，也不是说他们没看住，所以说这事情到最后是谁也没有责任了，变成 这个大猩猩啊，名字叫哈兰贝，是这种叫低地什么灰背大猩猩，这种大猩猩 濒危的， 濒危， 全世界只有十几万只 啊。 但是现在你在美国那个 Facebook 啊，什么网上，全世界网上，你感觉相当一部分人啊， 对这大猩猩的感情比对这小孩的感情深，因为简直就说要法办这个妈妈。现在他，我发现美国也有网络报名呐，都一样啊。 你不能说报名，如果你叫我签名的话，我也会签名啊。 你签名法办这个妈妈吗？ 当然法办，应该法办，他应该负责任。你未必是法办，因为你有刑事有民事诉讼，对不对？但是你没把孩子管好，你不能说你有四个小孩你就让可以让一个小孩进去，因为这个猩猩很无辜。 但他的心情也一定是不想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嘛。而且动物园方面就是下令去开枪的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我还得开枪。 不是， 他说 动物园没有做错，动物园的决定是对的，因为要保护这小孩的生命，小孩也没有错，错的是父母没看好。 嗯， 那你如果说对父母有些惩罚的话，那我觉得这是道理啊。 你可以看看当时的情况，挺恐怖的。三岁的小孩啊，就从那个三米高的栏杆上掉进来，然后这个大猩猩。但是义军，我觉得你谁知道猩猩脑子里怎么想？你觉得他保护他很难说的嘛？你这个 珍妮古道尔说他看到的他就是在保护他，人家是那个专家嘛。 啊，猩猩专家， 对， 他看到是啊，就那个非洲那个女的那个专家说他在保护。 不是，后来有些电视片段是他在把他水里边拖行啊，扔来扔去啊。 你再看下边，这就是示威了。 嗯， 你看。说嘛，我们爱这个大猩猩 啊， 就是为什么动物园你打死这个大猩猩啊？然后你再看下边，啊，这是最近都跟孩子有关系的事儿。这是日本，日本呢有一对父母因为7岁的孩子啊，像这个就是顽劣，就是像别人 调皮 路过的行人扔石头，车扔石头，就是说把这孩子赶到这个林子里，熊出没的林子， 熊出没的， 就是你滚出去。结果没想到呢，再回去原地儿，孩子失踪了， 五分钟 就找不见了。 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开车回去， 然后全日本呢、出动军队啊什么的就去找啊，然后你再看找啊找啊，他爸爸面对，我发现日本人一道歉就是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 他爸爸就是很后悔啊。这是另一起，人家本来这是一个展品，有个专家玩乐高的高手，三天三夜搭起这上这么一个乐高，就是说这上万个这个乐高的那个构件，然后就被一个熊孩子啪嚓就给 弄 翻了，打翻了，然后说有说要赔偿，人这个主人还说挺好，就是说还小孩嘛，这就是关联到一个对孩子的问题，就像你说的，父母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父母要负责任，因为你所有的孩子的行为，你父母从小应该是影响他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那个身体力行，你去影响他，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是说大道理教育，而是你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行为。那你如果自己的行为松的话，或者你是觉得不是一回事儿的话，那孩子跑开一会儿就跑开一会儿的话，那你就会出事儿吗？ 哎，你是个爸，这是个妈，你觉得当妈的有可能有意外吗？ 我以前听人家说过一句话，就说是这个孩子啊，除了长得跟你像，其他什么都什么就是内部的啊，这些东西从哪来的你都不知道的。其实他不一定真的能听你的，能受你的这个管束。我带小，因为我们家孩子小嘛，从一岁现在到有3岁多，我整个观察他幼儿时期啊，我觉得小孩跟动物比较像，他不像个人，其实更接近于动物性。 哎，所以有些人反对给小孩拴个绳子。 哎，我们出门有时候就有 出门有绳子，有个狗带嘛，像狗带一样嘛，摔的。 嗯。 但是你如果觉得这孩子你真是没法控制的话，拴个绳子。 可他自己会解开了，他还是比动物高等一点，他自己那个扣会解开了。 啊，那你得看着他。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除了说这种这个安全方面的事情，有好多东西你挺难掌握的。你像我作为一个妈妈哈，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有一种。这种有点过分的这个心态，我一到哪儿，我这个脑子就跟这个雷达扫描一样 啊， 近100米我得扫一遍，这里可不可能有就是有潜在的危险，真的、 我 到一个地方我就会这样想， 不是那是你负责任、 然后呢就会有恐惧，比如说我站着他，就是我要站在一个那个扶手电梯啊，比如说我要是抱着我女儿，我脑子就不断的想要掉下去怎么办，掉下去怎么办，就不断的会想这些东西。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淳恩兄啊，他这个太严苛了。因为我自己碰见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认识一个妈妈呀、她是出名的细心的妈妈，处女座的，你想、 我也是， 是吧、 啊、 哎，出名的细心的妈妈，就她亲口跟我讲，这么细心的妈妈，所以为什么我老说这生孩子是个胆大妄为的事情、就你那么这概率嘛，都是有意外的呀，就是不是说你妈妈不负责任，她就亲口跟我讲，她说你知道我有一次，她说我就在日本的街头，在东京啊还是在哪儿我忘了，他就说他的小孩子 在旁边，本来他的手啊过街从来没离开过， 嗯， 但是因为呢碰见个红绿灯，然后他要开图纸，他要看地图，他要看地图不认路嘛， 他 就松手，他认为松手可能就是十几秒钟，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他一看没了，我的天，你就说他这个妈妈当时跟我说，他说我当时觉得世界就黑了 啊， 在一个人在东京的大街上语言都不通， 在东京 孩子没有了， 我经历过这个， 他就说哎呀孩子没有了，你知道吗，他就嚷嚷都不知道，他声音都发不出来，你跟谁说呢，最后他就站在原地就傻了 啊， 他就这哎，就在这个时候大约五分钟左右，你知道他就说一辈子忘不了这个时刻，前边一个日本的银发的老太太拉着他这个小孩子哒哒哒哒回来了，原来是这小孩走的前面 自己过去了吗，对、啊、 是一个日本的老太太见到了拉着这个小孩送回来，然后他说他做出的选择你知道是什么，这处女座的 啊， 结束了行程、 啊、 回走了回去了， 第二天回了，他只说他当天晚上抱着他这个孩子 啊 一夜没睡啊就哭啊，他就想这又不是那个银发老太太，这孩子要是这么丢了，他说我怎么可能还活得下去，哎，这是个出名细心的妈妈， 意外一定是有，但是有很多小孩的行为是一直养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说的那么大的事情，什么在动物园跑到猩猩园里边什么的，你像我们现在看见在外面吃饭那些小孩乱跑乱闹大人不管，然后在飞机上也是乱吵乱闹那个大人不管，哎，有的小孩没有礼貌，有的时候摔东西，这种所有的行为都是大人的责任，跟孩子其实很无辜，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如果不像样的话还是父母的责任。 可是我是想问您，可能是不是您的孩子大了有就有点忘记他小的时候， 不是我 说你管不住啊， 管得住， 我觉得我在外面啊我呵斥他更多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尴尬，我做给别的大人看的，你叫我说小孩吵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包括你说他敲东西他摔东西啊，很多人说小孩他、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只是想碰一下推一下看看会怎么样，他自己也没有控制， 好奇嘛，对不对， 然后你要是不断的去斥责他哈 啊， 我的小孩就是到了夜里他做梦就会特别的痛，就特别痛苦，会叫啊什么，就是因为白天他们所有的这个欲望被压制，叫夜里他就会受惊吓、哦、所以你得把它当做一个小动物看，我觉得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川恩，你不能光为你自己的女儿着想，你是个好父亲， 不是我不是为自己女儿着想， 我是说啊有一个乖的女儿 啊， 但你知道他说的问题啊我认为更普遍，就是现在都说跟孩子放养啊， 啊， 孩子在某个年龄啊，你简直是没法弄。你觉不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有些时候这个孩子顽劣啊，就比如说，甚至在公共场所，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啊、你弄得这大人没法收场的时候，你说，哎，我放养，随你便。 不是，像这样年纪的小孩，你不能像这样年纪的时候还没有放养。我说的放养是你不断的慢慢的在你可以松手的时候，像放风筝一样。慢慢的松懈、 哦、 但是当然放风筝最后你还能收回来吗，这也是本事嘛，对不对， 你比如说有些小孩、 啊、 他似乎啊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嗯， 他这种为非作歹啊他不会不断升级、 啊、 你不遏制他就觉得你还没不够注意他 啊， 你说这个时候怎么 真的你就遏制啊、 哎、 你不是在他小的时候你遏制啊，但是还有你自己的行为也不要就是太放纵太过分啊，你不要就是说现在不是有些在上海啊在哪里啊，不是有些什么英国贵族学校去教小孩什么礼仪啊，收几千块钱一个下午啊，然后就学会了怎么吃东西啊，怎么讲话啊，什么态度对人啊，但是你让孩子去了以后学完了回到家以后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你不要孩子学了一套贵族礼仪你回家还是在那儿大大咧咧的啊，粗口满天飞的，该说是非说是非，说什么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影响。 嗯，我觉得你就是后来就说要管小孩啊，后来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后来我发现什么招是最管用呢，就是恐惧，你得吓唬他，你就吓唬他说哎你去干嘛干嘛，然后就会怎么怎么样、 嗯、 但是我这么我又觉得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啊，跟某些这个人类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暴政差不多嘛，就吓唬你啊，你 对啊， 所以、 啊、对， 然后你要管他看什么书， 警察叔大灰狼， 对对，就这样、 啊、对， 但是我又觉得很自责，这样也不行，那你还得就是得蹲下来好好跟他说， 对， 但是 对 也不是百分之百。 这个问题啊无解，我跟你说，你看人家罗素又说了，不要在孩子的心里栽植恐惧。 对， 小时候你给他种下很多恐惧， 他就那个勇猛地跳向了大猩猩。